锵锵三人行，哎，咱们是今天这个19号录像。你看我这刚收到这个新闻，台湾这个桃园机场有辆游览车撞的那个护栏起火，有人那个罹难啊。你看最近台湾又误射导弹，是吧？蔡英文又怎么这那个，而且又出现了这个赵薇电影事件、戴立忍事件。而且在此同时，我要投诉，你知道吗？周老师，我怎么发现我去不了台湾了？啊，你知道这个事情，我跟你讲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在香港，我们要去台湾呢，我们得办签证吗？在哪儿办呢？就是有个叫台北驻港那个什么经济文化办事处，他的就是办这个的。可是我就发现呢，我已经去了4次了。第一次去，或这他是派筹的，他就是说，哎，你中午来了，那晚了，今天的筹全派完了。然后我第二次9点起床，第三次8点起床，一开门全派完了。这次我最近前几天这次我7点起床，结果我一看没开门呢，没开门呢。我一看这个队呀、啊，他这个办签证的队是在那个力保中心那个楼上，这签证已经排到过街的人行天桥上。我就说，这么多的人这个排队就办就没法办到他这个拿到他这个筹。哎，我不由得想起，就说台湾上次就是去台湾的时候，他们那儿有个市政官员，我就注意到他有个用语很有意思，就是走过一条小街啊，旁边这个路很窄，搞得我们两个并了这么一下，他说哎呀，你看这个人行道规划的不友善。我就记得台湾人用这么一个词儿，就是这个规划很不友善。那我就有理由认为，对于去台湾现在旅游的人来说，他这个经济文化办事处这个闹搞成这样也不友善嘛？ 非常不友善，他而且有一种暗向的，就不太想让你去的这个原因。 哎，你就知道了。所以呢， 怎么整成了协和医院了？就是你必须得头天5点多就过去小马扎去排队去，那你这个就是不友善。 所以说最近呢，我也跟这个网上学习了很多，凡事啊，你要用阴谋论的思维去看。那你就会看出本质问题来。你比方说，我突然又发现呢，他们有人发给我几张照片，这个照片我猛一看很吃惊，但是后来我必须要跟大家讲明白，是台湾个别网友他做的一个图，哎，谎称是台湾旅游什么宣传，对外旅宣传旅游的，他做的这个图。当然这个网友他的这种情绪是代表他几个人啊，这个或者代表他多还是少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很有意思。哎，你看这个里边优雅旅行中国客无，这好像是在日本，就是假设是在日本发的旅游广告，其实不是这个台湾官方 啊，就是为挚爱筹划一个没有中国客的假期，探索真正的台湾啊，没有中国客，那意思没有中国客，我们可以享受一个安静的，哎，不再受中国客所扰，安心旅程开始。哎，当然呢，又现在的很可怕，又有人翻出来说，你说他是个别网友创作，但是呢，跟蔡英文有关系的一个什么什么组织的一个什么论坛，好像也给他点了赞，什么什么的。哎，这个，哎，两岸风云，您给 这就属于啊阴谋论的一个范围。阴谋论的原因就是心理阴暗， 谁心理阴暗？ 就是主张阴谋论的人，传播阴谋论，他心里黑暗阴暗。如果心里是阳光的，所以我们就说嘛，好人眼里他就是好人，你看谁都是坏人。 有的那个网友说了，你说这心理阳光，难道就不顾民族大义、大是大非？ 什么民族大义？人家台湾是中华民族，人家建国105年，人家的中华民族的版图相当大，1100多万公里，人家怎么不爱国呀？这开玩笑了，你现在成一鸡了，960万平方公里了，你倒爱国了，太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就是这一国是什么国？是中国。它就包括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和包括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这个道理嘛，所以叫一中各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92共识，人家说的非常清楚。我刚才一再的说嘛，美国说我只承认一个中国，这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你们的组成部分，那是你们内战台海问题，是内战遗留问题，希望你们和平，人家是亲兄弟，你们别打架，你们有什么事儿你们谈，这是也是现在中国政府的态度啊。中国政府发表白皮书了，南海的问题跟菲律宾谈，据说菲律宾的头还要来呢。 来了之后我们欢迎呢，什么谈吗？一再说二战以后的新秩序，就是关于有了分歧以后不能以武力和武力威胁谈判。 哎，我是注意到 今天谈不成，明天谈，明天谈不成，后天谈。 我是注意到，你看咱们老说是这个阿基诺三世的政府的时候提出的这个所谓仲裁， 对对， 但实际他现在上任的这个外长出外说的是，当然他说要克制， 对 对吧？所以好像有点微妙的这个不同。 他是有点轻华的，就普遍认为这一届的菲律宾政府是比阿基诺三世要轻华的，那个是个公子哥， 嗯， 不太讲究他自己的这种政治大事啊、大格局啊和菲律宾的安全。实际上，一个负责任的小国的政治家是不能跟大国直接对抗的。 但是你们注意到没有？就是说。哦，好像跟这些大背景有关系啊，就是说某种民族主义啊，或者说是爱国主义的这个情绪啊，爆棚啊，在尤其你在网络上体现。当然，我有一个始终不太明白，就有一次这个国家新闻办的一个主任也是在讲这个问题，就是，哎，那些人都是谁？就是网络民意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国民的民意？你像上次我记得新闻办的那个一个领导就是说，他认为网络民意反映部分民意，对吗？因为你不知道是谁。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什么，比方说啊，对于一个比如赵薇电影事件这个问题，我怎么发现呢？我认识的人，我身边的人，我问谁，大家的看法呢都不是极端的，都是大体说哎呀，他要真是主张台独那当然不行了，说但是呢咱们也不能搞这个人人过关，就是包括大学生，哎，我们也有实习的，你真的问有名有姓，你就问他你怎么看呢？我发现走极端的很少，可是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社会学的有一门学问，就叫社会调查。社会调查呢，又不能普查，因为你十四亿人，你普查成本太高了，哎，而且误差也大，所以叫抽样调查。抽样调查很简单，比如说你做一锅汤，大师傅放点盐，怎么调查？咸不咸？大师傅抽样调查，他尝一滴汤，他就能推断一锅汤。但有个前提，随机化过程完成，我用。普通的话就是混淆均匀，他搁了盐他得和了，他不能说我搁了盐我就尝，你尝上那盐那就是咸，你要尝那个盐还没到地儿，你可不就淡吗？包括验血也得，比如你吃了药，你怎么也得20分钟，他那由于心脏一跳动，他那混淆均匀了，你抽一滴血我能验定你的身上的四五千毫升血，对不对？你现在这网上你一定要注意，网民大概得有几个亿，现在发表意见的网民也就是1%都不到。所以说你绝对不能说我的网民，我一说就是网络民意，那胡说八道，那叫没有基本的科学素养。 对， 你知道我一再跟他们讲，重症精神病患者1400万，精神病患者8000万，你抽中的那个正你说那个正好他们有点病，心里有点阴暗，动不动就阴谋论，明白吧？那你抽中他们了，你告诉说网络民意，你必须得按照抽样方案，你比如你说你搞一调查，你的抽样方案在哪儿了？你说我用身份证抽样可以，身份证咱们基本上成年人都有。你可以随机抽样调查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常识，就是说你是简单随机，而且是用身份证你抽中你调查他，告诉你500就可以准确率超过90%，就是你抽中这500你调他就可以在90%的这个意义上他代表14亿中人。你抽过吗？ 对，我接着周老师这个 老是说网络上有多少多少人，网络有多少多少人，我一再说神经病还1800万呢。网络那些几百万算什么？ 就是说抽样调查这个，就是网络的抽样调查，现在是有这个样本是有问题的。 对、 啊，就是如果是一个充分的调查呢，它就是左中右啊什么全都有。 嗯， 目前呢，我们说即使是1%，数量已经很庞大了，绝大部分呢是表现出了民族主义的倾向的。实际上，我们发现是因为另外一部分发不出声音来。 对。 就是网络声音一般会分为就是网络领袖的声音和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我们说的小粉红往往是包括更多的那个沉默的大多数。那我们也知道前一阵子这个一大部分的网络意见领袖不说话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反正或者说上淘宝做买卖去了，我不发表意见了，他所率领的或者他影响的那一部分人的普通的基层也不大说话，另外还有一些被注销了，那另外一个，你比如说共青团中央哗就说话了，那他是领导着另外一个风向，那他下面就整个的风向是偏这一路的调查，所以调查的样本的抽取可能是90%是民族情绪比较重的，反对赵薇的，那一小点一小点的就是我们这号的，就是啊打个哈哈或者假装公正平和一下。那所以整个的调查的样本，其实如果你去调查民意，90%的什么中国网民 都反对赵薇，那可能就出了一个特别荒谬的一个结果。 但是呢，你看虚拟的力量，我现在慢慢能意识到，就是说哪怕是十个人，哎，你比如说你做完今天节目，你在你微博底下看留言，哗，这整个一屏啊，只要有十个人反对你， 对， 你就觉得全世界都在反对我，这是很容易得到的感觉。 你的错觉，就他说的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呢，用一句俗话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对不对？人家好多人都不说了，或者不让人家说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被代表，我代表你，谁让你代表我了？所以中国有一词叫被代表嘛。我一再说嘛，你要想说我有代表性，你就得有一个严格的抽样方案。完了，你把那个抽样完了之后，你的问题的设计得经得起，你不能诱导，你不能诱导性的问题，就不能说所谓诱供，你不正，对吧？它有一套的科学的规范。 这是研究社会学的。 我们社会学的规范就是这个社会调查吗？ 对。 你怎么能说我经过调查百分之多少多少，你哪来的？我就问你说你的数字哪来的？你的调查方案我看一看。 咱这儿一说的是广大人民群众， 那胡说八道嘛，那个长篇民意，我跟你讲， 样本是可以设计的，就是你说的那个，我刚才突然想起一个新闻，你说这个，如果前十个回帖全是反对的，你觉得世界就塌了？ 嗯， 就前一段一个新闻说治理回帖，实际什么叫治理回帖呢？就是说把回帖里面不健康的、导向不对的给它治理掉，把回帖里面一顺儿的、特别好的留下。那你就会知道，哎，这个民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如果你把它当成所有的全部充分民意，那就完了。 而且有的时候啊，现在是啊，两边也不知道谁代表还是被代表，似乎出现了一个阶层叫公知，一个阶层叫什么来，我也不知道。就是，反正就两边互相骂， 对， 两边的语气都不善。你比如说，哎，一般认为好像是说这个公知精英阶层就觉得，哎，这帮愚蠢的东西们，这是什么的哈，没文化什么的，这个都不读书，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你看，在我微博底下还有人发言呢，说叫板呢，说我是义和团的，都出来理论理论。赵薇事件，我仅仅就说了句不支持台独，我怎么就在那些公知嘴里变成暴民了呢？我怎么就红卫兵了？重要的是这帮小知识分子还带有语言和态度上的嘲讽，被他们说的好像我智商有问题。明明我贺大商科在读，贺大是什么大？ 鹤壁大学吧， 这好像有一个什么，大概是个著名大学。明明我鹤大商科在读，竟然让这帮没出过国还跟我大谈西方制度的土鳖鄙视，气死我了！你看，这是一种， 这就是说，这个人员在我们看来有病啊。 怎么说呢？ 他有病症啊，他发泄呀、啊，他不是按照咱们中央的话，我们要树立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国民心态。你看他这些词儿。 他这位实际上 对对，就是其实要用一个病理学的讲，他肯定有病。 他已经算是 有病，咱就是病。 他已经算是相 对、嗯、我可不敢这么说。 你别拿他的 话，我不敢这么说我的观众啊。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不，你的观众里他有病人呢、啊，你这是、啊 哎、有病人都是我的病。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彩福兄说的。 我觉得我不同意周老师的观点。 没病是吧？ 我觉得那位网友，我觉得那位网友没病，就是。 啊， 因为我见过的这个攻击、这个唾骂和脏话的那种网友，那比这个严重100倍。人家有理有据的说出自己是可能是欧美某大学的什么什么在学的学生。我确实是在跟这个海外留学生交往的时候，尤其是90后一代的，发现他们思想是比较爱国的啊。我说有，而且有喜欢毛泽东的数量还不小，但还是博士，而且很高。 实际上那就是我说俩字，就是首先就是无知。 那个他，但是呢， 那两段线谁给的 啊？ 他受过高教啊，受过高教啊，读过书啊， 片面的。 他 高教叫学，叫做这个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对，我就是说，最近还有一个事儿，有一个我才知道啊，有一个小妹妹啊，叫水原希子，这就是说、 哦、 她呢，最近在网上，哎，我发现这个小妹妹们道歉，前一阵还有个谁道歉， 周子瑜 啊，对， 台湾的小姑娘， 都是一个镜头，一个景别，一个姿势啊，就是说，说有些人把一些反华的这个照片。里边说有他说是认错了。 对。 还有一个呢，说是有他鼓励一个朋友啊发这个 Instagram 上面发照片，结果说那个朋友发了个照片，那照片上有一张是冲天安门广场竖中指的，他说他点了个赞，但是很快他的朋友和他都删掉了，但是因为这个他要道歉。 对， 你可以看一下这段视频。 I would like to sincerely apologize to everyone in China and clarify a few things through this video. I'm confirmingthat this is definitely not me. in the picture. A very close Chinese friend told me that this is a case of 做把冯金当马良，我是冯金，不是马良。I truly believe that with more mutual understandings, love and peace will bring us together and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谢谢大家。 我现在真是后悔英语没学好，我现在发现不会英语啊，道歉都没人信， 对， 一拿英语道歉感觉都不错，你知道吧， 这个格调很高， 而且就说这姑娘啊跟那个窦靖童关系还不错，说窦靖童也就是因为好像是转发了一下还是点了个赞，夸也就被人骂，被人骂搞得现在他把自己的微博底下也就都删干净了，就现在好像纷纷很多包括娱乐圈的很多明星， 对， 夸把底下微博底下留言往日的跟谁的交往全删光， 全删， 哎，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 我觉得有一种沉渣泛起风雨欲来的感觉，就是刚才看他这个在视频里边的时候，我心里边非常难过。 怎么说？ 他其实没错，但是他仍然要道歉，因为他要过关呢，因为他在被抵制的时候。他以后的中国市场，我说他就别来了，他演艺生涯基本上可能要废掉了一半，或者说更厉害。那他即使内心有无限委屈，他也得跟大家说，我点了那一个赞，我有点手欠，我错了。那你这个东西，就是人人必须得强调自己是爱中国都不行啊，就是但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不对的。这个就是为什么风雨一来，就是我觉得就是空气不好，太暴力了。就是你逼着人必须就向一个方向走，那这个社会空气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很多影视作品里面就会看到这个东西，五花大绑被游街。那我虽然那时候年龄小，但我也有这种感受啊。那我觉得，如果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那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境地。 你有病了。你这种病， 说着说着病就来了。 你这种病叫受迫害妄想症，那种病了。 对对对， 但我觉得吧，他是有点过敏，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的审美啊已经变了。从十五大，江泽民总书记就讲，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十七大，胡锦涛总书记又讲，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丰富多彩才是美的。你有几个人反对你，你怎么着？你就又不能来大陆了吧？就是道歉，过敏，神经过敏。你用着吗？北中国是十四亿中国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公民。公民跟人民不一样，因为人民是个集体的概念。啊，你说我是人民，你开玩笑。你对不对？但是你说我是公民，公民是法律概念，而且他可以说我就是公民。但是你说我是人民是吗？人民是政治概念，而且是个集体的概念，是不是？你比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社会员呢，他那墙上写着呢，可是他服务态度不好，所以说过就指责他，你不是为人民服务吗？你怎么这态度啊？你说我为人民服务，我不是为你服务。 哎，周老师怎么批评个小女孩了呢？ 对，所以他过敏呢，就是他道什么歉？ 对，他是不 一样。有人对他表示有不同意见， 对 啊， 那 这么大国十四亿人，林子大什么鸟没有？有人就批评你，有人骂你，骂错了你了，你跟有什么反应啊？ 我们下一回把这周老师跟那小姑娘合个影， 还是这句话， 看看网友 说，就是说，哎，这个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还是这句话，沉默，我不说话不就完了吗？对不对？骂人人不理，等于骂自己吗？一再说嘛，你减骂干什么呀你？哎，那有一个神经病在大街上骂你，你就减骂，你怎么骂我？这谁说骂你了？对不对？这看这都是有病嘛？我讲 不健康嘛？ 这个东西啊，它会就涉及到什么？我现在发现艺人呢、啊，这个娱乐圈的什么明星啊，非最脆弱的一帮人。 对对， 就是因为靠名利为生嘛。这个而且一个电影直接就是要人看，就所以太怕沾这个。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某种政治化呀。也是个世界性的，全世界都这样。好莱坞很多演员，有的愿意表露政治观点，那但是呢，这就叫一个愿赌服输。 对， 你某些演员在某些国家的问题上，他有明确的表态，于是你的电影就不能进这个国家。他也是就是自担因果，我为了我的信仰，对吧？我就不去了。他这就是各个明星有各个明星的选择。 我记得吧，前几年中国政府好像有声明，就是说经济的问题。贸易的问题，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咱们有问题了。首先磋商，完了仲裁完了，咱们按照他的那个叫服从裁判嘛， 嗯， 不要泛政治化。我觉得中国政府前些有声明，哪一天我还记不住，就是不要泛政治。经济问题，咱就是经济问题，对不对？别说啊，你又反华吧，你又反美了，哪有那事儿啊？你得想想，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你中有我，中有你，是一大的趋势。 哎，对。 大的全球资本主义的趋势。我跟你说， 什么叫资本主义啊？那跟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啊？ 您听我说，这是我，你看我做这个节目，我就让他们找材料。我说你一定要把两方面的东西都找来，我看看。咱们这个立场要在中间儿。 对，对， 我看真看了看，也给我看着有点迷怔了。你比如说，说这个。就说资本呢、啊、就是赵薇控制了资本，资本控制了舆论，舆论控制了人民，人民控制了我，所以我要说说这赵薇。 对、哎、 就是这个事儿吧，你说啊，假如说我跟一些大网站的老板们熟，我认为呢你先别特别大的阴谋论去说，哎，一出了点事儿，这个哥们儿朋友你帮我删删帖， 对， 这种行为或者会不会有呢？ 有，就是这种，但一般不是大网站自己干的，是有公关公司干的， 啊， 公关公司专门就搞这种删帖的、发小黑稿的，就是水军灌水的。比如说有些电影呢，就本身评分不高，他就去找一个公关公司，你把这个在豆瓣把我分给我顶上来，下边就梆梆梆梆各种好评嘛，花钱一个，这就跟那个五毛网络评论员的原理是一样的，发一个帖子五毛钱嘛，我给你钱，你去把我顶上来，所以这个从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呢，就像周老师说的，这个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绝对不能判断赵薇是不是找人给删帖了，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就是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怀疑人家，我们就只能理解为没有这回事儿。实际上，所以，但是而且网友有一个特别让我觉得不能理解的是，在一直在抗议赵薇说你还我言论自由，你说你资本控制了舆论，你妨碍了我的言论自由。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差点就喷了，我说这个真是可爱的一群人，尤其是也许是同一波人，我记得前阵子啊，就是跑到国外的这个 Facebook 上和 Twitter 上去攻击蔡英文，他们就是那些就是有台独倾向的人，关键是还要翻墙 VPN， 就是外海外的人就一直嘲笑说，中国的小网友你怎么翻墙出来攻击我们 Facebook， 你怎么理解这回事？中国网友说，我们的墙是技术的，你们的墙在心里。 都是鸡汤喝大的。 对对对对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周老师，你担不担心资本控制互联网，互联网控制舆论？ 这都是胡说八道的。你以为我们都不是人呢？你像我都活到70岁了，我不是一个人呢。 哎，刚刚70大寿， 你说对不对？ 对对对， 我不是人啊。你就不相信我有独立的判断能力？我有脑子，而且不是猪脑子，我是人脑子。我受过良好的教育，我经过很多事情。 哦，对， 你就不相信人？我们有一句话，毛泽东有一句话，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啊，你们既不相信群众，也不相信党，整个都是这个控制那个，那个控制那个。你那对人是尊重吗？你把人都看成猪了，猪你都不能完全控制。像我这么一个独立的人，你怎么能控制？资本能控制我？开玩笑。 哎，那些爱国青年的言论呢？谁？ 我就理解他们不太健康。 您这话可叫骂， 不太健康，就是不太健康。你不能讳疾忌医啊！我给你指出来了，那怎么着？你就治病不就完了吗？谁没有病啊？我也有病啊！你给我指出我有病，我治啊！你不能讳疾忌医啊，对不对？ 那是、啊、你比如说碰见这种这个演员啊，他给你定义一个不爱国，或者哎，你那个跟这个台独走得近，等等， 这就叫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中央有政策，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你可注意，这是中央的政策，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我说的吗？ 那 党的多人的政策， 那为什么换角儿又道歉呢？ 那就不对，那叫过敏，神经过敏，那叫做贼心虚。他可能觉得他做错了，其实他不是贼，你心虚干什么呀？ 我觉得 坦荡荡，小人长气。 我觉得不是， 不怕亏心事，不做亏，不怕鬼叫门。所以有人说，你说这你不怕骂？你骂你随便骂呀，我不解骂。第一。第二，你骂的对，我接受；你骂的不对，我理你，我也不理你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 嗯， 不是，这你都说高了，我就是一个健康的人。 哎， 至少我 心里 健康， 我 心 里有病。我先把我这个病言病语说两句啊，就是他实际上他这个道歉不是做贼心虚，是最理性的选择。这最理性的选择实际上是最大利益化的选择。就是你像普通一个明星每年创造的产值，这个他周边的人员是非常大的。他不能因为他一句话或者网友的抵制，整个的职业生涯就完了。而这样的例子是一直都在有，就是这个被禁了，那个被禁了，几年之内不得从事什么影视事业， 多少年之内不能来大陆，什么主持节目，就这种的。那实际上对他有非常大的损失。 还是就是民间禁的。 哎，现在到底这个官媒啊，也是个一团迷雾。 互动， 比如说这个事儿， 对， 说哎，共青团中央的这个微博发了个篇文，是一种倾向。但是后来你看见呢，《人民日报》那个侠客岛， 嗯， 也发一篇文，就是说咱不要走极端，搞这个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 对对对， 有时候你说这个，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狭隘的理解了央媒和官媒。就是原来呢，就《人民日报》文件、新华社评论就可以把你就全部横扫了， 对， 一切牛鬼蛇神一评论就定性了。 对， 实际上现在这个红头建立也有好人啊，或者反正好人坏人都有，对吧？它是一个生态系统。 嗯，《 人民日报》的很多写评论的和新华社写评论的都是我朋友也认识的，那思想跟我也差不多嘛，都是很健康向上的。 但他的言论不是代表官方的， 他的言论我认为不是代表最官方的发言，不是红头文件式的。因为他有10篇评论，5篇是这边的，2篇那边的，2篇那边的。